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s.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環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飲啤酒添。Cheers！ 呢啲環境最啱就係食呢個野味又香噴噴嘅麻辣雞煲，仲有呢個泰式蝦球啊，配埋呢個酸辣醬，真係好醒胃啊！ 呢個泰式蝦球又有蝦味，又好香口喎。 呢間鋪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別啊，嗬！嗱，個煲食完啲雞，再加翻啲湯之後咧，我最中意就係加珊瑚礦同埋生蠔嚟食噶啦。 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有你一隻歌聽到心。 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即係問題咧，就係其實而家你見到啦，即係嗱，因為今個禮拜嚇。其實都幾密集地咧，有啲泛民嘅一啲負面消息走出嚟啦。咁啊，即係即係當然係楊岳橋冚曬啦。咁你包括即係譬如你話子健案啊，係嘛？咁啊，仲有其他即係民主黨嘅請呢一個林鄭啊，啲咁嘅事件、啊。 唔係最終決定請林鄭， 跟住戇居居啊走咗去呢個日本抗議。 啊！呢啲係啊，真係大 排住隊嚟， 係啦，排住隊嚟。咁所以呢樣嘢咧，你見到阿邊個梁振英好叻嘅，有一個抽水嘅，即係林子健案嗰單嘢。咁當然佢有私怨啦，佢即係喺度話：，哇！你而家阿林卓廷去咗邊啊？係嘛？嗰陣時嚇開者記者會嘅時候，哇！又孖住阿林子健係嘛？即係次次都見到佢。而家你去咗邊咧？係嘛？搞到林子健而家一個人上庭，幾咁陰功咧？係咪？即係講呢啲咩抽水嘅？呢、這個都係撲街嚟㗎。梁振英都係。 不過今個禮拜咧，我發覺咧，突然之間覺得呢個議會咧，其實真係唔係冇用的。就從你泛民咧連續幾下塌 Q 咧，就已經可以反映到呢一樣嘢。即係第一就係喺嗰個老人，即係呢個綜援嗰個問題上。 長者綜援 60歲加到65歲， 係啦， 係咪啊？ 咁啊，首先咧呢樣嘢咧就咁當然啦，就係舊年嗰個財政預算案咧就捆綁式咧就通過嘅。咁其實咧，即係唔係林鄭咧喺個特首答問大會度講咧，話你哋通過嘅喎。其實即係大家都如夢初醒，係咪？即係包括係新民黨嘅即係容海恩啦、容媽媽啦，而家變咗係咪？咁啊，就佢話佢言辭都幾辣嘅喎，又話你不準確、不負責任，又賴皮又陰濕啦，係嘛？ 林鄭個回應亦都好惡毒嘅喎，佢真係完全諗唔到容海，佢完全唔諗容海恩係大緊肚嘅喎，呢下真係 有乜關係咧？ 我唔係你咁樣駁翻佢轉頭啊！喂，大佬人哋真係一時精神萎靡 大佬啊！而家講緊政見嘛，我理得你係咪大緊肚先得㗎？ 好多建制派都屌啊！大佬，即係新民黨啦，其實唔係嗱， 民建聯咯， 民建聯啦，你即係黃國健，唔係黃國健就係工聯會啦，係嘛？ 喂，好容易理解嘅，對建制派嚟講咧，佢 constituent 咧。就喺嗰60歲以上嘅， 就係蛇齋餅種嗰扎人啊嘛。 佢 constituency 喺嗰度嚟嘅。 係啊， 所以咧呢鑊嘢咧，佢哋都真係俾阿林鄭先啦。 你平時成日老人家掌心雷，哇！你而家你又我叫我撐翻佢，仲有啊，即係鬧林鄭咧。如果你每次睇翻佢啲文調咧，其實佢主要個 portfolio 咧，就其實係呢班窮人，而且係老人。咁所以其實阿林鄭呢個人咧，其實非常之忘本嘅，而且係好冷血啊，好涼薄呢個嘢係。 係嘛？即係佢今次佢呢條招數仲要陰濕添啦。因為嗱，其實講真，嗱，雖然舊年係嘛，即係呢個財政預算案通過嘅時候咧，咁啊張超雄同埋阿邵家臻其實都冇投票。咁但係其實佢嘅解釋就係話：喂，其實我一月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動議咗咧，其實係叫佢擱置呢樣嘢嘅咯。其實 係唔係佢亦都有個解釋嘅，就係因為喺全體委員會個階段 修訂到。 咁咧就係呢一個嘅所謂嘅二讀啊嘛，係咪？ 冇權修訂嘅。 咁所以咧三讀咧基本上都係即係行禮如儀嘅啫。咁但係喂，阿哥，而家你作為反對派，我先講咗反對派呢筆先， 即係個責任啦。其實係。 喂，你作為反對派，無論嗰個係行禮如儀又好，你都係表下態都好，你都要做㗎。如果唔係 肥響就最開心㗎啦。係啊， 即係我唔係怕肥響，即係喺度即係單單打打。喂，而系以前唔系 姚家雄啊！ 喂，你以前唔系咁噶喎，九十年代甚至乎系二千年，前 嗰阵时好有精神嘅。 喂，你逢星期三、星期五坐喺度，最多就加时，喺啲好重要嘅法案里边，咁你一定唔会走甩佢啦，系嘛？ 即系 全香港都注目睇紧你台戏， 即系体育精神系做足嘅。 喂，输你都打埋佢啦，唔通？喂，而家你就系、是。嗰場波都未踢完 ，self defeating 啦，就係其實啊，自己都覺得 你都叫 係啦 ，Anthony 啊， 嗯， 曹總啊，換我啦咁樣 啊， 我唔踢啦咁樣 啊， 喂，唔係咁噶， 冇 噶， 你叫係、哎、 本來咧呢一個嘅老人嘅中門嘅問題，係、我哋最好關呢一個建制派。 係啊， 如果我哋所有人喺2018年嘅財政預算案裏邊係投反對， 正情咪咁講咯。正情就係話嘛，原本呢個泛民想借今次咧嚟抽呢啲咁樣 點抽啊？ 呢啲建制派水大佬，你而家你咁樣搞，佢只能夠食花生啦。嗱，因為其實嗱正 唔係同埋你點解佢哋會有咁嘅問題咧？一有啲人例如嗰陣時候教育撥款，求其俾幾廿億你， 跟住你 莫建葉建源， 葉建源 就走去即係投贊成呢、這個 做李國麟 施政報告，李國麟係周不時噶啦， 係 你化為最不如踢鬼走咗佢，唔緊 緊，莫拉高係咪啊？丁允昌、梁 都係啊，都係啊， 朱耳正嗰幾個啦嚇、 啊。喂，嗰班幾個，喂你大佬，你同我搞清楚嗱，你同我開飯一會，喂我哋係咪應該喺重大嘅議題上邊嗱？你唔需要面對你嘅選民咩？我都要面對我哋嘅廣大嘅香港人嘅群眾嘅反對運動啊嘛！喂，你入得嚟喺我哋嘅飯盒會度，係咪應該大家守下遊戲規則啊？ 同埋冇 opportunity cost 噶嘛，係咪都俾佢過到噶啦？ 好啦，先撇開呢幾個阿哥啲功能組別嘅啲阿哥嗰啲問題，唔好講住啦。因為大家對佢都冇乜期望嘅，我哋都唔係佢嘅選民，係咪啊？但係喂，大佬，你成個泛民嘅主流，包括公民黨同民主黨。都唔係好爭氣啦，因為點解你個背後仲係諗住同政府講數啊？你唔係一個旗幟鮮明嘅反對派啊！反對派嘅咩意思啊？我永遠都反對你嘅，除非你有好多嘢俾到我，調翻轉頭講，你解釋都俾我聽，我點解今次要投你？係萬中無一嘅應該，係非常罕有嘅喎，因為我係反對派啊嘛！屌你，文匯報都叫我反對派啦！咁我咪做翻我的角色咯，我系嚟监察你噶，我系嚟反对你噶。 你唔好怕俾人话反对派，唔怕人俾人 label 先得噶。 你怕咩？喂，财政预算案过唔到，如果万一真系停摆，啱啊！呢个就我反对派想做嘅嘢嘛。 如果唔系你点有压力啫？ 唔系，但问题呢卅年里边嗰班主流反对派全部都话俾大家，当佢哋俾人话佢哋反对派嘅时候，佢都 好紧张啊！ 俾人听系啊， 我是其是非其非嘅， 唔止呢一样嘢。跟住话喂，我九成以外都投赞成噶，你又唔提我赞成嗰啲嘢？ 嗱，呢个就系个问题所在。嗱，如果我头先嗰个嘅假设。我打死問句，肥仔，你做得我反對派入得我嘅議會嘅話，我投得你嘅，我係叫你反對政府。如果係有呢個前提嘅話，我好罕有，我好稀奇地，偶一為之地，我係會贊成政府，因為嗰樣嘢真係即係與人為善嘅，與民為善嘅，冇問題喎。但我都要自己去 justify 點解我而家個旗幟鮮明。堅定立場嘅反對派，而家立場轉咗啊！今次嚟支持你啊，你應該係咁樣諗啊！我 assume 我作為反對派，我有呢一個嘅基本點就係我永遠都反對你嘅，我永遠都係好 critical 咁，就算你做啱都好，我都係咁要 挑你骨頭，咁咪個民主制度嚟托咩？個反對派個角色就係咁啊嘛！我係雞蛋裏挑骨頭啊嘛！我係明唔妥你噶嘛！我明係提出 alternatives 噶嘛！好啦，所以個問題嘅核心咧，就係香港嘅反對派咧係冇呢一個反對嘅意志同埋決心、膽量，你先會咁啫嘛！你先會散曬啫嘛！我睇完嗰個表啊，屌睇完我都笪低咁滯，我就嚟做肥響啦，真係屌！有棄權又唔出席，部分人反對。 喂，棄權都解釋到嘅，咁棄權即係反對啊嘛， 勉強啦嚇。但係其實你應該係以反對為主噶嘛。 民主黨嗰陣時咪就係棄權咯，主要就係民主黨啫嘛。 你梗係以反對為主噶嘛。喂，佢係你嘅對手嚟㗎，佢係共產黨嘅 puppet 嚟㗎， 所以 喺香港嘅 puppet 嚟㗎。 所以證明毛哥係啱喎，即係唔係都要即係拉佢布喎，真 係。大是是首先一樣嘢就係你叫得呢班人做反對派手，但問題佢哋真係有視共產黨為敵人咩？ 唔係，你係名不正言不順，同埋唔能夠飾演同扮演好你自己作為一個反對派角色。我勞氣就在於你又不停喺度俾人 label， 你係反對派，你不停好怕人哋 label 你係反對派，即係頭先你嘅講法啦，好似好羞以為伍咁。作為呢、這、一個有呢個 label 喺你嘅身纏繞你喺裏邊，剝咗你呢一個嘅痴心妄想，以為能夠喺個制度裏邊係同呢一個嘅建制或者係林鄭月娥甚至乎係土共政權合作啦。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因為佢哋面對嘅係一班好保守嘅社會啊嘛，例如胡志偉咁樣，喂佢翻到屋村嗰度，第一時間即係如果佢真真正正做一個稱職嘅反對派嘅時候，喂啲阿公阿婆就話：你咁啊搞個政府做乜鬼嘢啊？喂大佬，我都就嚟鄉啦，你係咪要搞到我冇足門攞？ 第二。即系除咗呢一个即系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咧，系搞唔清楚咧，基本上成个系心存错之外咧，即系其实头你都系，其实即系好似本土派话就，屌我而家发觉我越嚟越浅，咁同民建联乜分别咧，大哥系嘛，不如招讨咗佢算啦咁样。咁但系呢个都唔重要啦，你自己思考，因为呢个都系你哋要 internalize 到自己，咁你系咪应该有呢个角色？第二样嘢就系、是，喂大家冇分工嘅咩？你二十几个立法会议员喺度，每人听个政策得唔得啊？你话九百几页嘛？喂，你十个立法会议员都系睇九十啫噃，你有几个助理噶？我当每人有两个系专系做呢啲咁嘅政策，你自己嘅政策范畴嘅研究。喂，劳工你睇下，福利你嚟，医疗佢。喂，咁睇下，喂喺嗰度 highlight 晒，写晒纸仔。咁喂，嗰度有咩問題？ 唔係啊，你做高層噶嘛？你以往都有講緊真正嘅議員助理就 summarize， 即係幾百頁 summarize 做一張 A4 紙，你睇完之後就可以出去講噶嘛？ 九百幾頁，三個口 file， 一個立法會議員係睇唔曬嘅。但係你作為一個反對派，有廿幾人嘅團隊， 分工應該分工。 每人其實除一除嗰九百幾頁咧，我當一千頁啦嚇、我打夠佢一千頁啦。你除二十咧。是每人幾十頁嘅咋，大哥。 其實呢啲分工合作唔係未試過嘅，即係譬如好似啦，即係前年定係舊年啦，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嗰個版權條例草案啦，其實嗰陣時泛民咧好團結，其實都有做一啲啦，即係其實係分工，即係去審議嘅工作，其實係。 喂，如果你喺我頭先講嗰個分工裏面，每人睇幾十頁，你都抄到嗰啲問題 係 OK 㗎，得㗎，揾到㗎。 你唔會咁樣俾佢偷你計。 係啊。 偷你雞咧！而家分明係攝咗落去，跟住你自己睇唔到。 唔係另一方面， 跟住你又唔係全部反對喎。係 啊， 亦都冇人攞出嚟講喎。 嗯， 咁你咪本來我哋係一嘢揼落去呢個建制派度。嗱，阿婆呢班人就係削你嘅老人綜援嘅咁樣。 啱啊。 喂，而家有咩好講啊？ 嗱，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咧有缺口喺度，即係雖然就係話原本你都話想抽呢啲咁樣嘅建制派水，而家你見到咧建制派同林鄭之間出現裂痕咧，其實係咪應該挑撥下佢哋好咧？ 佢話挑撥唔到嘛？ 唔係嗱，因為咧就而家好似話即係泛合會啦，我見到泛民啦，今日就話即係喂係可以考慮下同呢啲咧建制派咧合作喎。 梗係要啦，大佬 一齊懟佢好喎，係咪？ 但係好似話建制派唔制， 唔係 美芬話持開放態度啊，佢話。 唔係你搞清楚一樣嘢先，即使持開放態度又好，咩都好，喂，因為佢哋最終個老闆係西環啊嘛，西環話俾你聽唔得，你咪唔得咯。即係你講嗰樣嘢係等於即係2008年阿興姐真係講緊咩？佢最 proud of 自己政績係咩？一八黨聯盟啊嘛，即係成功就即係屈壓服到曾蔭權，就走去推動某啲政策咁樣啊嘛。咁但問題即係嗰陣時嘅所謂建制派係仲有一個自由意志喺度，佢哋係 defend 個建制嘅。但今時今日嘅嗰班咁嘅建制派，咩梁美芬、周浩鼎嗰啲係啲咁嘅人嚟嘅咩？唔係啊嘛。 阿土伯，我覺得就咁樣講。 阿龍咧，唔係我嘅意見嚟。 唔係你講佢啦，係嘛？即係嗱，雖然你話覺得即係係合作唔到啦。即係說服唔到，喂！但係呢個先例後 唔係，我唔係話合作唔到，我想佢哋今次係喺呢個議題裏邊合作。不過我最新睇到個新聞就係咧，建制派咧係好抗拒嘅。不過唔緊要， 先禮後兵啊，係啦，可以 你抗拒仲好。OK， 咪就係咯。咁你 defense 都有 difference 啊嘛，即係有嗰個分別喺度啊嘛。喂，然之後將呢樣嘢不斷強調，持續拉到去今年年底嗰個區議會選舉為止咯。系咪？叫佢記住呢樣嘢咯。 但你搞清楚一樣嘢喎，喂林，其實你喺呢一單嘢嗰度完完全全睇到，喂林鄭係遠比你，係佢一個人頂曬你哋六啊幾個人，佢係仲熟輸過你哋喎。 咁啊 係 啊。 即係有時你要佩服肥響講嗰一樣嘢就係、是，喂林鄭佢呢一單嘢咧，其實係對立法會一個好大嘅好處。佢真真正正令到呢六啊幾個立法會議員係要做翻佢自己嘅工作。你諗下，喂你自己個每個人睇幾廿頁都睇唔到嘅。喂，你林鄭月娥，喂每即係佢巨細無遺，每一樣嘢都答到你，仲可以扮翻你轉頭嘅。 唔係咁佢好 power off 佢自己做呢個社會福利處處長咧，我覺得都係好笑嘅啦。喂，第一削減綜援又係你，係 啊， 係咪？唔推全民退保又 不過呢個係忙本嘅咯，其實 嚇。六十又加到65歲呢、這個即係、就是、退休年齡又係你。 唔好再話佢左派啊！啲人都唔好話再佢係呢個咩？唉，支持呢個社會福利開支完全唔係呢個超涼薄。 唔係我哋作為即係反對派嘅支持者，或者我哋自己係反對派一份子，唔好話泛民啊。喂，我梗係先檢討咗自己先啦。點解會喺呢個問題上？第一個投票嘅取向竟然係即係大藍林散曬嘅碎片化曬嘅。喂，我唔係一般嘅。普通的動議辯論，動員都不知道那些是什麼，那些就算了。喂，無論施政報告也好，財政預算案也好，其實就是你的整個反對派的定位的最重要指標來的，大哥。除了那些什麼很重要的高鐵工程撥款啊、沙中線那些問題啊，甚至乎調查梁振英那些大政治議題以外，喂，這些問題上面，喂，麻煩你們醒醒爬爬，第一就是有些體育精神啦、啊。用你個 term 就係唔好踢踢下唔見咗人咯、啊，大哥踢嗰場波，呢個只其一。第二，你盡力係要統一投票啦，作為一個反對派定位咁去投票啦。你搞唔掂專業議政嗰幾條友，你一係就同佢切割啦。喂，大佬呢筆唔關泛民事嘅，你為選舉又好，為神功又好，為弟子都好。喂，大佬呢幾條友有福佢就同你享咗，有禍就唔會同你同當嘅喎，大哥。因為佢對住電腦界啊、會計界啊、法律界啊、工程做咩界啊、教育界嗰啲負責嘅喎，大哥，佢唔係同我哋一般市民大眾負責嘅喎，你一係就同佢切割啦。好啦，你唔同佢切割，咁你用個辦法去說服佢哋，喂大佬，其他小問題嗰啲各自即係為政，但係咧第一唔該有啲體育精神。啊、上堂咁 ，take attendance 嘅大哥，記得投票啊！投票仲要投好嗰票啊！大哥，作為一個反對派定位咁投票，喂，如果唔係你點選啊？又喂，你話喺區議會啊？好似我如果我係阿 Ben 啊、林兆斌喺度街度，我係啲藍絲，我就咁吉執佢啊！大哥， 我就支持泛民嘅，但我見到你都幾好仔嘅，但係啲泛民好似唔係好好、啊、喎，咁。 喂，60歲，而家又提高到65先有綜援。喂，你啲人敢投票嘅？喂，我點撐你哋啊？喂，死嘅喎，咁樣會。喂，不如咁就真係，不如學本土派喎、啊、又，不如全部冇參選都過、啊。你大佬係咁樣塌 Q 法？喂，你塌幾下 Q 啊？唔出席又塌 Q， 投錯投到鬼五馬六嗰啲又塌 Q。 好似同你有親咁。林鄭月娥，你係執政黨咁頭，你有冇搞錯啊？ 其實唔止呢一啲噶，你諗下咩大灣區？亞投行捐錢撥款，佢哋都係投到亂曬大龍㗎。不過呢啲咁嘅嘢，大家覺得細埃就唔理你咁解㗎啫。 所以咧，呢啲係積少成多嚟嘅。以前咧，當立法會仲喺個傳媒嗰個嘅焦點嘅時候咧，即係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咧，民主黨係好緊張呢啲投票嘅，甚至乎有啲議題咧，甚至乎喺党里面有一个大辩论，是不是应该这样投？同埋反对派自己都很警觉，因为我真的是选民选出来，我要 accountable to 我们的选民的嘛。所以我不可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是真的又抱琵琶半遮面的嘛，跟着自己走了去不投的嘛，在那里避的嘛。现在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我那时候开区议会这样。区议会没人理你的嘛，是不是？好多人就倒一倒，跟住走鬼咗去噶嘛，跟住好多人又唔講噶嘛，又唔投票噶嘛。喂，而家你變成立法會區議會化咧，咁你包仔咧就開始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就係躲懶啦，同埋唔用功啦，同埋真係冇努力啦。 嗱，不過其實講真的，真係即係林鄭係唔等人啊。佢做嘢咧就真係佢睇住嚟係咁嚟緊，仲有國歌法啦，23号首讀啦。咁啊，你而家即係國歌法呢樣嘢先大鑊係嘛？咁啊，即係佢嗱第一。即係嗱，有啲嘢你自己喺度話加辣咧，即係譬如好似話你立法會議員宣誓啊，即係播國歌啊，即係你當然呢啲嘢限制咗你嗰個言論自由啦，係咪？咁但係市民唔會理你，市民會理你嘅就係其實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而家嗱，雖然佢冇之前佢所講嗰啲咩追訴期，但係佢有兩年嘅追殺期，兩年追殺期好撚大鑊，因為喂大佬嗱，因為我見阿列北權團點解釋咧，我真係我覺得好得人驚。佢大家佢就話：喂，而家咧好多人咧就係用海外 IP， 即係會喂你要即係守正衰時。第二咧就係好多人咁樣做。喂，如果多人咁做嘅話，你唔應該咁樣立法喎，法不責眾喎，大佬係嘛？喂，你冇理由立一條法係農民傷財嘅喎，白痴啊！ 咪所以我唔知係堅定流啦，我都係睇下肥響嘅啫。 佢就睇肥響。 即係，但係因為好多人傳嘛，佢就話即係毛孟靜代表呢個泛黑會就講話泛民主派咧，原則上咧唔反對立呢個國歌法。唉，大佬，即係我如果最好係假㗎啦呢段嘢嚇，即係我唔覺得係毛孟靜應該要負責嘅。不過如果真係咁講嘅話咧，咁你反咩 carry 嘅對派咧？ 唔係，先唔理真假，你記唔記得毛孟靜同埋岑奧輝嗰個對談啊？毛孟靜自己都講啊，喂，其實你見到唔少議案，嗰啲咁嘅所謂泛民主派，就真係乜鬼嘢都會投曬落去噶嘛，即係有贊成、有反對、有棄權、有缺席噶嘛， 咪唔得咯，咪唔掂咯， 你預咗噶啦。 唔係我又唔 喂你咁，你點樣同老共抗爭啊？ 唔係即係你自己咧，就將自己嗰、那個 喂嗰啲友唔係反對派嘅人。嘅 mentality 嘅意識形態嘅政治路線嘅，喂你吃佢走啦，你唔好立佢埋嚟啦，大佬有鑊我哋孭咗佢。 太軟弱啊，真係呢個係。 喂阿哥，國歌法個問題上面係應該係話原則上我哋反對啊。阿哥， 喂呢個係連呢、這個， 我今日先走去貪得意，走去 check 呢一個嘅美國國歌國旗。嗰、那個係 guidelines 嚟嘅，就係因為我揾極咧，嗰、那個 US tax 唔係 US 嗰個曲咧，我揾唔到個 penalty 啊，猛喺度猛喺度撳 next 啊！ 但係而家刑事法啊嘛，你國歌法係刑事嚟。 喂，佢都有寫㗎，就係、是、話當奏緊個國歌嘅時候，大家要肅立，甚至乎咧右手咧要擺喺個胸口上邊。OK， 跟住咧就係、是如果係軍隊嘅話咧，就要敬禮，直接嗰首歌完咗之後先可以放翻低帽咧。我睇曬嗰啲 regulations。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啦。不當然，人哋係一個民主國家啦，係咪？當然我要尊重一個即係多數決嘅一個決定啦，唔理係咩個政府，係咪啊？因為嗰個係民族嚟噶嘛，或者係個國家嚟噶嘛，應該更加統稱嚟講就係、是。喂，但係人哋係 guidelines 嚟嘅啫，揾極揾唔到個 penalty， 原來係冇 penalty 噶。即使你全世界咁多嘅地方咁多人反美燒美國國旗冇事，原來你大家都知道。90年代頭嘅時候已經喺美國燒美國國旗，係 Supreme Court 認為係，如果你判佢有罪嘅話，你係違反第一修正案啊！嗰、那個係憲法層次已經定咗落嚟㗎啦。所以咧，我今日睇個個新聞嗰時候，原來奧巴馬同埋呢一個 Donald Trump 咧都試過咧 係唔記得咗咁嘅，甚至乎喺嗰啲美式足球定係baseball 嘅場合，有啲黑人嘅運動員特登係即係唔起身， 單七跪， 係啊，單七跪係幾粒啦？佢特登唔咩咩，佢話喂，我呢個地方，你走呢首國歌，喂，你喺度恰緊我哋黑人啊嘛，恰緊我啲不同膚色嘅人咁啊，佢有咩問題啊？喂，如果你作為一個反對派，我講翻我之前我頭先個論點就係、是，你應該係原則上反對呢樣嘢，因為你變成刑事法，你可以作為好似美國佬咁變成一個街拉，冇人有異議，係咪？喂，我行咗去都得。我唔中意咪唔中意咯，呢个系我表达意见自由嚟噶嘛，呢个嘅自由系重要过嗰啲 ceremonial 嘅嘢噶嘛，系嘛？ 嗯。 作为反对派，点解唔系讲呢个观点啊？呢个咁重要嘅自由民主嘅原则，去表达我哋嘅诉求嘅原则。 佢哋觉得冇办法阻止老共收紧自由，咪咁就做帮凶咯。 我而家叫你嚟表态啊嘛！我第一我唔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義勇軍進行曲》裏面你咁樣對田漢，咁得啦啩，噏到啩，係咪？我亦都唔同意你呢個用咁樣嘅規則，又半年搞到兩年，跟住又改嗰啲歌又歌詞又唔得。 用嗰個簡易治罪條例嚟搞嘛，咁但係簡易治罪條例一般嗰個追訴期係兩年，唔係係半年㗎咋？你搞到兩年啦，你成件事係違反法治嘅。第一，喂，你唱完之後，喂，你隨時俾你抽秤嘅。喂，我驚兩年，有冇搞錯啊？ 唔係，其實講咗咁多呢啲，大家有冇發覺個真正政治含義係乜嘢呢？就係話，當共產黨直接利用香港政府就走去將國家嘅壓力施加落去市民身上嗰陣時，喂，以往嘅反對派佢哋因為只不過係覺得佢哋係反對香港政府，所以佢哋相對之下有對形式比較勇敢。但問題，當佢哋係直接面對共產黨壓迫嗰陣時，成班人就散兵敗如山倒啊！ 更加係因為你面對共產黨嘅壓迫嘅時候。在呢個國旗同埋國歌嘅問題上， 可以跪咗先啊嘛！ 我更加要同共產黨頂過嘛！ 係啊， 喂，其他嘅公共政策，我係右派嘅，我照顧唔到咁多基層勞工或者係基層市民、打工仔或者退休人士嘅，冇問題，都係意識形態問題。喂，但係你唔係反共嘅咩？你反共作為一個反對派，佢嘅國歌、港共政權嘅國要立嘅法。規限我哋一定要咁樣去尊重佢國歌，我係咪應該同佢反台啊？ 係，唔係而家係連呢一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之前關於要話檢討呢個香港政策法嗰、那個，佢都 highlight 國歌法話有違呢個香港法治啊嘛，同埋呢個言論自由啊嘛， 因為。人哋已經判咗啦，人哋真係西方自由民主嘅地方已經判咗個 Supreme Court 就話。喂，呢個係違反咗我哋第一修正案啦，因為我哋表達意見嘅自由係好緊要噶嘛，所以我火燒呢一個即係五十幾粒星嘅美國國旗，係我表達自由嘅一種方法啊嘛，同樣道理。喂，我唔肯起身，我又唔肯擺隻手喺個左邊個胸口。喂，咁點啊？你吹我唔漲啊？喂，我係唔尊重你噶啦。喂，你屠殺咁多人民，你壓迫咁多。即係維權人士係嘛？喂，你點樣對我哋香港一國兩制？你應承咗我啲嘢，點樣冇做？ 係啱啊！ 喂，你自己個腦自己洗呢啲嘢得㗎啦！我求其噏㗎啫，而家。 即係尤其係嗰陣時阿郭榮鏗去咗美國係嘛，成功爭取到五個共識。喂，你要跟進啊，大佬！你要將呢件事擺上台面當 leverage 喎。你唔係即係講完之後冇件事喎。 同埋，如果你衡量政治上嚟講，作為反對派。呢樣嘢其實係 ceremonial， 係冇實際上嘅損失嘅嘛。 係啊， 你問，如果係話香港關係法，我哋要同大陸睇齊嘅，咁我哋都喺度計條數嘅，大佬可能有損失嘅喎，大佬。喂，企唔企喺度唱個國歌，係咪啊？尊唔尊重嗰個咩五星旗，無關痛癢嘅喎，嗰啲 ceremonial 嘅嘢嚟嘅啫，即係去唔去望彌撒一樣嘅啫。祈唔祈禱一樣嘅啫， 行禮如儀嘅嘢啦，啫，唉。 喂，你都唔反對？喂，對香港一般嘅市民大眾，尤其是反對派嘅支持者，係唔會 at 你嘅。你咪數我頭先數嗰啲嘢咯。點樣破壞一國兩制？點樣屠殺自己嘅人民？點樣一黨專政裏面 你使唔使绿色烛光晚会你都喺度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咧？屌你咁样，系咪喺度拉嗰支揈嗰支 五星旗 咧？黐线嘅简直系。唔系你从呢个例子我睇到啊，我唔知系咪，因为有人话帮我听唔系，即系最好唔系啦。你应该系原则上反对。 最重要佢成就有个執法系 arbitrary 噶嘛，即系我真系好， 我唔同你倾啲细节问题啦。 系啊， 总之我反对咗佢先。 嗯 ，OK， 嗱，你话你系街拉，好似美国咁，得冇问题，咪俾你讲咯。你中意死乜都得，屌你中意。 刑事系刑事噶，坐五年，坐三年监都可以。 你中意你中意喺度打飞机，点写都得啊。 坐三年监噶， 系咪啊？你个 legislation 点写我都冇问题。OK， 你唔罚我得噶啦。但我仍然有表達意見自由，因為呢個係重要過我尊重你嘅大佬屌。 就係、是、收緊咗，而家你個自由就係收緊咗，你唔係能夠否認呢樣嘢嘅，其實係 真 係 加把刀喺你個頭上。係 啊，啱啱做咗兩年。 喂，你作為當權者都要諗啦。你播嘅國歌嘅時候，點解咁多人喐你啊？因為你唔 legitimate 嘛，你冇 legitimacy 嘛，你嘅政府。所以我哋先唔尊重你啫嘛，同埋喂，老实讲喺中国嘅朝代里边，全部都系一朝天子一朝臣噶啦。听我当权嘅时候，屌你行开啦，支五星旗，义勇军重曲抌开啦，我哋作个第手啦。跟住我又立法啦，屌我做当权嘅时候，你要尊重我，我定咗首国歌啊，我升嗰支旗嘅时候，你要尊重我啊。 嗯， 唔好呃人啦，大佬，你当权嘅时候，你梗系咁讲啦，所以我唔反对你。都使不為人啦，係嘛？作為反對派，都當大家傻仔，即係我都唔知而家嗰啲有點做反對派，所以 好啦，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